英明说不通王乐，也就只能做做好人，时不时的让人多照顾着他一点。王乐和石毅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公子哥，但石毅是那种在任何地方都能把自己照顾得很稳妥的人，甚至不喜欢别人干涉的太多。但是王乐这种就是典型的大少爷，不太会跟别人沟通，也不太懂得人情世故。中午吃饭不是英明叫着，他连盒饭都不会买。结果那段时间啊，英明活像个小保姆，管吃管喝，时不时的还得充当知心大哥哥。连王一奇都忍不住吐槽他。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母性泛滥了？对着王乐你怎么这么大耐心啊？ 转性了。他印象里的英明可从来不是这种管别人闲事的人。英明对此只是撇了下嘴。 你说句人话会死是吧？你就不怕他饿死在片场？ 你放心，你扔着不管他肯定饿不死。 王一奇这话说的带了几分火气。 都他妈说了好多遍了，我对他没意思，哎，怎么就跟鬼挡墙一样非要黏着呀？还误会，误会个屁呀！我他到底有没有误会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王乐来找他，其实主要原因是之前有一段他以为王一奇有了新的男朋友。当然了，其实这事儿也不算是误会，因为王一奇又确实看上了一个模特，俩人关系在圈里也没有刻意隐瞒，不少人还是知道的。王乐大概是从谁那儿知道了这件事，就气冲冲的来找王一奇理论。当时俩人算是不欢而散，之后就是王一奇跑到国外去躲清闲，王乐找上了英明。后来事情的发展其实就很俗套的，就是王一奇跟那个模特分手了。王乐听人说王一奇压根儿就没跟对方认真过，又觉得自己误会了王一奇，非要来解释。王一奇觉得这事儿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何况王乐也没有搞错什么，他就是跟那个模特有一段，非要矫情来矫情去的，他觉得腻歪。 你说这有钱人的孩子脑子回路是不是都有点问题啊？说了多久我跟他就没有过什么，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一想到王乐那张委屈的脸，王一奇就来火。他第一次什么都没做就被人当作负心汉一样的怨念着，从来没有想过真摊到头上，这口气实在是憋得慌。眼见着他这么烦躁，英明也摇了摇头。 谁叫你就遇上一个认死理儿的？ 这不叫认死理，呵呵，这叫自我感觉太过良好。 一厢情愿的就觉得谁非对他有什么想法，他王大少爷想要什么没有啊？犯得着招惹这种类型的自讨苦吃吗？本来这个圈子的规则就是这样，合则来，不合则散，又不是九年义务制教育，还非得只准接收不能开除了。 行了，你一天到晚数落这些也弄不走他，说了有什么用？ 英明抽了口烟靠在边上，不怎么认真地耸了下肩。王一奇看了他一眼。 我看他之所以一直不走，不一定就是为了我。你成天管吃管喝的伺候着，我告诉你，你小心啊，到时候真缠上你了，别怪哥没提醒你。 我操，你就不能惦记点好事儿？ 对这种警告皱了下眉，英明横了王一奇一眼。王一奇只是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一脸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表情。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看着办。正搞不懂你是撞了什么邪，良心发现你也选错对象了好不好？ 他说完就走开了。本来导演找他还有点事儿，剩下英明一个人抽了一会儿烟，对于王一奇的那句调侃微微拢着眉。为什么对王乐这么照顾，其实他也不太明白，就是觉得看着他一个人缩着可怜巴巴的说不过去，真要找点什么理由，可能是因为王乐是石毅的朋友。之前拉力赛的时候就听石毅说过自己对弟弟的执念，王乐这样的跟他从小长大，怎么着也能贴近家人的边儿了。石毅为了王乐三番四次的出头，英明都是亲眼见到的。 到底大家都是朋友，总不好放着不管。英明是这种想法，别人却理解不到这一层，尤其是被他一直照顾着的王乐。王乐跟石毅说，之前英明带他出去见识了一下的时候，明显表情带着一点诡异的兴奋。当时他对面的石毅有点反应不过来。 你说英明带你出去玩了？ 啊，他昨天下午收工早，就拉着我出去见识了见识。 见识什么了？ 就是三岔街口的那些夜店啊。 他带你去夜店？ 石毅觉得自己大概是最近熬夜太多了，反应有点跟不上。想象了一下英明领着王乐去逛夜店的样子，觉得头有点疼。 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不要再去找王一奇了吗？ 我现在已经很少跟王一奇说话了。 王乐笑了一下，但是这个笑容让石毅有点发毛。 不去找王一奇，你成天跑到剧组去干嘛？难不成也想往娱乐圈发展了？ 我去看一鸣拍戏的。 说完王乐还补了一句， 我觉得他人很好， 成熟帅气，而且很会照顾人，虽然不能说是很温柔的那种，但是只要跟英明出去，他都能把所有的事处理得很妥当，不需要担心任何事。石毅就算是之前已经有预感了，听到王乐这么说还是觉得很震惊。这才几天呢，转得也太快了。 你是说你改喜欢英明了？ 还没有到那步，只是比较有好感吧。 王乐答得挺认真，语气里有着一股边走边看的考虑。石毅很想问一句王乐是不是脑子被门挤了，但是又觉得这个问题即便他问了也得不到一个答案，最后只能自己憋着把这句话咽下去，有点烦躁地摇了摇头。 王乐和英明，我操，这不开玩笑的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我是主播妖仙。 自从王乐跟石毅说过自己对英明有好感，这件事儿就一直让石毅有点别扭。尤其是他在跟王乐说完了英明压根儿不喜欢男人的时候，对方给他的反应是， 没关系，这个是可以改变的。 改变？喜欢男人和女人还能变的吗？这玩意儿又不是卖汉堡，吃不惯 KFC 就去换 M 姐，怎么改啊？ 石毅本来想着一定要抽空给英明打通电话，好好说一下这件事，英明就算是要讲义气也不能把自己搭进去。不过还没等他先去处理王乐的事，刘丽那边又出了点状况。他跟英明那部电影就算要上映也是下半年了，最近是他去年拍的那部电影刚好排在了上映的档期上。石毅从拉力赛回来没多久就开了新闻发布会，当时石毅还被邀请了，但是因为不太喜欢出席这种场合就没去。本来这事儿他没往心里放，只是后来跟刘丽说了一声，然后毫无预警的第二天突然媒体就跟疯了一样开始发布一些刘丽的绯闻。因为臆测跟石毅的关系进展程度，更有媒体直接爆料说两个人已经分手了，刘丽搭上了香港的富二代，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好在之前经历过一次，石毅倒是没太在意，估计又是电影的炒作宣传。刘丽这段时间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反正本来他们见面也不是太频繁，各自都有各自的事情做，抽不出太多的时间。石毅虽然不算娱乐圈里的人，但是听英明说过点，也听刘丽提过一些，对这种事情谈不上习惯，好歹也算是勉强能适应了。在宣传期的时候，本来也是需要这种话题来吸引眼球的，他以为过段时间这波炒作就会下去。直到刘丽在电视上公开表示跟那个所谓的富二代有发展的可能，石毅终于炸了。